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这个阿富汗的乱局呢，这几天呢在美国国内聚焦到这个总统拜登的那个管治能力的问题。正如呢我们在上个星期讲的，这个克布尔那种撤退呢，一旦呢如果涉及美国本身的人命，包括滞留在美国的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军队和美国外交人员，一旦涉及他们的人命的损折，或者是被掳为人质，这个是非常之严重的。 嗯， 因为1979年这个列根刚刚上台之前，卡特时代美国驻加兰大使馆是被高美尼那时的原教子的激进那个枪手攻入去咧，就掳为人质。咁啊，后来有套电影添啦，系咪？ 系啊。 咁咧，卡特一筹莫展，就算系派出呢个战机去营救咧，都咧出师未捷，灰头土脸做咗一届就落台。所以咧，成日喺度强调咧，你要睇，你要注意啲舆论啊。克布尔嗰度咧撤兵咧，呢、这个失败咧，嗰啲西方嘅舆论就成日只系强调1975年嘅所谓西贡时刻，佢哋咧就冇跟住再追捕，就系1979年啊嘅德，即系1978年啊卡特任内嘅德克兰时刻。点解咧？点解叫仲西贡就系兴德克兰咧？因为西贡陷落嘅时候，美国嘅总统咧嗰阵时系共和党嘅福特，所以咧佢咧系借呢个叫西贡时刻，当然嗰阵时啲相啦系类似咧，就嚟到强调咧系共和党咧自己都衰过。咁但系1978年啊，呢、这、一个德克兰领大美国大使馆被攻陷咧，系卡特嘅时候民主党嘅管治时期，所以咧有心人咧，如果你系挑通眼眉咧，你就会睇得出里边啊美国主流传媒嘅政治操作。 嗯， 系咪？ 系， 所以咧，喂，而家咧，卒之有13个美军咧系死亡，到目前为止未知数啊。嗱，而家仲有若干为数未知嘅人质，美国人咧未离开呢、这个阿富汗。据呢、这个国务卿布林肯话，只系得400多人，但系同时叫呢啲人唔好嚟吓布尔机场。喂，唔好嚟啊！咁即係话呢，各自喺自己嗰啲山区边缘嘅村庄呢，就自己藏身同各安天命。因为呢，佢话一嚟呢，而家收到准确嘅情报呢，係仲会有恐怖袭击。咁当然啦，美国嘅军事实力都好强嘅，佢即刻派出啲无人机呢，係摧毁咗另外一架有呢个恐怖分子带住炸药开去机场嘅汽车。咁但係呢，似乎啊美国嘅一啲公民同埋兵士呢，喺嗰处呢身陷险境啊，个风险呢越嚟越高。8月31号听日就係最后撤军期限。跟住会点呢？惨啦。 係啊，因为13个美军嘅死亡呢，对于美国嘅国内嘅impact 或者叫打击好大，因为其实已经成10年嚟以最多嘅单日美军死亡事件，仲系咧系一个即系喺自己嘅住房嘅地方。咁拜登嗰个反应咧，一路以嚟咧都系字里行间咧就暗示呢啲系 Donald Trump 嘅决定，佢只系执行佢嗰个撤军，而将自己咧如何撤军嗰個責任咧就推得一乾二淨。其實如果換到英文嚟講，佢只係着重個 when， 冇講 how 啊。 撤軍唔止係阿 Trump 嘅決定啦，最早啊其實就係奧巴馬嘅決定啦。奧巴馬兩任內都講咗啦，雖然佢增兵過一次，但係咧不斷都強調增兵嘅嗰個目標係為咗最後撤軍，係咪？ 咁啊 ，Donald Trump 一早都讲过啦，佢竞选嘅时候都已经话对唔知系阿富汗啊，系对世界上其他好多地方嘅驻军冇兴趣啊。不过佢就冇有一句潜台词冇讲，话冇兴趣嘅原因就系其他北约嘅盟国冇俾钱。咁而你要咧找咗张数，找一条数，找一张单。我呢就会继续驻军，咁呢个潜台词呢就喺竞选嘅时候就冇强调。 嗯。 咁所以撤军呢通常一定唔系一个问题，系两党非常之坚固嘅共识。 嗯。 因为个任务基本已经完成咗啦，就系、是、呢你喺里面歼灭呢个阿盖达。係咪咁但系点样撤军呢，讲嚟讲去，所以唔好俾呢啲左翼啊或者左交呢系去。操弄啊！你个人嘅注意力吓， 系啊，成日转移视线。 今日仲有一啲人咧，就贴一啲咧主流媒体西方嗰啲报纸咧，就话将啲嘢继续赖晒阿 Trump。阿 Trump 喺度啊，就梗系唔会咁啦。呢个系黑白分明啊，系非常之显浅嘅事啦。你睇人哋阿 Trump 四年啦，交出嚟系咩成绩啊？系嘛？ 甚至咧，美国国内咧有啲人啊，包括死咗美军嘅家属咧，都讲。如果阿 Trump 做总统，我个仔唔使死， 100%呢个假设。 嗱，因为有人已经叫 what if 啊，即系如果假设唔系拜登赢总统，系 Trump 连任，咁我哋试下推演而家嘅喀布尔机场嘅周围会发生咩事，系嘛？我谂相信咧，第一，我谂 Donald Trump 系会先发制人，唔会等你炸完之后，你先揾架无人机去炸人。我谂佢已经咧。在撤军之前已经炸到周围那些 炸到烂 那些恐怖分子那些基地啊或者成呢已经是令到他们不能够发动攻击。 清了一条安全通道。 甚至将那个防守的 perimeter, 即是那个周边推前你没理由只守个机场。大家都知道呢除非你兵力不够那你就可以缩在个基地里面。但是既然美军有这么强的火力或者他们的部队呢咁精良呢係应该喺机场嘅外围呢都应该设置一啲叫做缓冲区係唔能够俾咁多嘅难民啊或者係塔利班混杂喺嗰堆人喺外面。但呢啲呢全部拜登係冇进行嘅。 係呀。 呢美军死得惨啊佢喺个闸里面都炸死。 惨啊真係惨。 真係死得冤枉。即係如果我係美军嗰啲家属父母喂如果佢上战场佢走去找呢、这个阿尔盖达或者呢个 ISIS 咁唔同， 咁样壮烈牺牲，我冇问题，我唔会怨啊。 系啊，军人咧随时都要准备付出生命。 但系而家你系守喺个闸里边咁样咧，被动式受炸弹攻击，呢啲咧系死得唔抵啊！即系如果美国嘅嗰啲吉军人 啦， 会觉得 梗系啦，死得戆居添啦， 嗯， 完全系一个非常之欠缺专业啊！可以讲系业余水准嘅战略部署啦，啊呢啲咧即系前线咧 缺乏主动啊嘛， 就俾坐喺冷气房嗰啲阿 Sir 累死啦，啱唔啱啊？ 嗯， 因为咧前线系冇得拣噶嘛， 嗯， 上面叫你怼你去，你就要去啊嘛， 嗯， 你唔可以拧转头问啊，五角大楼同埋白宫，喂，你哋嗰度点啊？下一步系点啊？ 嗯， 所以千祈唔好做啊，前线嗰啲俾人督出啊！你系唔知道佢嘅剧本啊，下一步再下一步系点嗰啲啊？ 嗯， 所以玩政治啊，就危险在呢。 嗱，仲有你见到盟国咧，即系欧盟嗰啲，西班牙、德国啊、英国咧，早两三日已经全部走晒啦。 系 嗱，你见到盟国对美国嘅态度嘅， 嗯， 的而且确系唔信你啊。 嗯， 因为咧，我见到你而家成个部署嗱，不过大家系 partner 就唔出声， 唔出声， 但我行先， 梗系啦。 咁你就见到啦。其实盟国是不信任拜登 的。那好笑啊拜登和民主党竞选的时候和他们支持者口口声声说阿 Trump 的四年搞到盟国不信美国。你记不记得 嗯。 只有拜登上来呢就会恢复啊西方盟国的信任和团结。 嗯。 结果你今次一铺清袋盟国分分钟不信你啊拜登多过不信阿 Trump。因为呢你唔信阿 Trump 呢都系唔信佢个战略唔信佢呢嗰张单要唔要我走。但系唔信拜登呢 是不信你可以保障到我每一个盟国那些兵员的人命、啊、喂，这件事更恐怖、啊、 喂，阿 Trump 来拿钱的、 啊、 拜登来拿命的、 啊、是不是 现在 阿 Trump 来拿钱就10岁了拍台拍凳的样子黑人憎而已行凶神恶杀上门都跪你我不给阿 Trump 都不会说、啊、当派兵是入来收啊对不对、 嗯、 但你拜登不是真的是拿命、嗯、所以这些呢就啊在美国现在开始舆论呢就到底应不应该怪拜登定是要怪去年大半年来在旁边呢是疯狂这样呢是仇恨啊这个共和党和阿 Trump 然后呢就将拜登呢是奉为救世主的这些人包括那些呢是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然后口口声声话你哋唔识美国政治，好似佢好识。 嗯。 然后话你哋唔识政治理论，好似佢 唔止好多有钱佬啊。 话你咧系又极右法西斯。 Amazon 啊， 大爱包容。 Facebook 嗰啲 Amazon 老板啊， 佢哋啲老板咧就唔会着套军装，或者唔会揾佢自己个仔就去做战场嘅。 嗯。 因为咧你要知道咧呢啲拥拜登嗰啲，其实佢心里边咧系鄙视军队嘅。 嗯。 因为他们觉得呢全副武装揸把枪呢就是右翼的象征。所以他们要用那种 cancel culture, LGBT 呢这些这样的意识形态呢是渗入去军队那里。 嗯。 是不是一旦军队呢扣了这些这样的意识呢就国无可用之兵例如基啊变性人啊一定要有同样参军的权利。是不是参军可以。但觉得做后勤同埋喺后面煮饭就好过你自己揸把枪呢去战场。因为呢40年前呢有套电影叫做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呢啲呢就係两边呢都系基佬呢系带兵呢系引致嘅啊大爱包容嘅后果啦。咁嗰时你使唔使打仗呢即係呢啲系人性嚟嘅啫嘛冇嘢㗎冇问题㗎。是吧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就是将这些呢渗入去。 嗯。 将这些这样的价值观呢是凌驾于一个国家的生死大事之上。 嗯。 啊这些是非常之恶毒的。是吧是然后呢你任何提出异议和意见呢他就标签呢你是极右恐同仇呢仇怒。OK? 嗯。 现在这几日呢不敢讲啊。 冇人出声。 咁咁讲啊因为子衰㗎嘛啱啱啊係咪所以呢班咁嘅人呢涌啊拜登上去呢如果我话8000多万人人手上有鲜血呢呢、這个未免略为夸张因为大多数都盲目嚟嘅。但係呢嗰啲带头喺度敲边鼓包括黄面孔又住喺北美洲外国呢又以为自己懒色嘢懒有优越感呢块面黐落去东西岸嗰啲左交道啊就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都系平起平坐嘅美国公民呢嗰班人真系作恶业啊系会有报应 的。喂呢啲例子即系等于我哋做影视行。你喺度讲点样拍电影即系拜登咁样喺个台上面你可以演说十小时讲到如何如何都得。但是你试下你第一日开机你自己落到现场。 是啊。 是吧你去拍啊你摆机位啊。 即是蔡澜最近写有本书就是说拍电影啊 嗯 你找啲学者啊 嗯 满口理论啊蒙太奇剪接啊啊考你一场戏即是好似嗰啲师傅啊口口柱咁要你整个扬州炒饭。 是啊。 呢场戏咩呢有一个贼。在街嗰度呢抢咗个手袋然后走狂奔。咁而家俾人抢手袋嗰喺后面呢大叫。咁而家呢你呢係一个旁观者另一个旁观者见义勇为又加入埋呢係去追嗰个贼。加加下呢嗰俾人抢嘢嗰个呢就嗌得好大声。於是呢旁边对面马路有个警察於是见到啦。於是呢又跑过嚟。但呢前面嗰个贼呢就走得好快。 见唔到 就见唔到个警察以为啊加入见义勇为捉贼嗰个人呢即係你呢係咪就当系你呢系贼喎。 嗯。 咁然后个警察捉你喎、哦。咁然后嗰个你呢就呢、这个慌张失措啊 然后俾人抢嘢嗰个咧就话唔系你喎，咁你呢场戏点拍？ 唔系问过个分镜点样摆？ 分镜点分？ 点分？讲完啦，即系等于我问拜登，撤军点样撤？ 咪冇错啦， 你唔使讲咁多嘢， 个技巧 一样， 啱唔啱啊？ 系啊， 唔好话我听《心不惊》拍又点吓，张彻嗰场又点系嘛？ 系啊， 呢个叫做黑泽明咧吓，嗰套又点？ 咪所以而家拜登就一考牌撤军， 所有左交都系咁 啊。系 啊，考牌 一考牌。讲完 广告翻嚟再讲。咁啊，对于美国个拜登撤军个败局，当然中国嘅传媒就大肆羞辱啦，包括咧啲阵亡嘅美军嗰啲亲属啊，啲阿妈咧喺度指责呢个拜登咧，呢、這个中国亦都系跟住翻译同埋报道啦，就话如果川喺度就唔会死啦，系嘛？咁呢当然系个宣传战啦。咁最好笑咧，中国外长王毅咧都话就要嘅呢个国务卿布林肯咧。是要对塔利班政府呢是恢复援助。这句说话呢是即近是搞笑的。 嗯是吧搞笑的位置。 有王晶 feel。 搞笑的位置在哪 搞笑的位置在哪即是说呢当你自己呢有间屋 ,ok? 嗯。 你有间屋呢你就去了放假。有间屋呢就被一班呢贼佬呢就又去包假。这间贼佬当然是来自基层啦。 嗯。 爆完格之后呢发现呢个屋主原来唔喺度就唔走，然后呢打开个雪柜呢就攞啲鸡翼出嚟食。咦又见到有啲杯面我攞嚟碌。咁食完之后呢又唔走喎。原来屋主呢係唔返嚟喎。 嗯。 咁而呢发现呢佢床楼上张床呢好好舒服喎。於是不如喺度瞓埋啦咁。钱呢就袋落袋，跟住呢就食緊呢你屋企啲厨房。咁跟住呢屋主呢即係你两公婆呢到第三日返啦。一返嘩成间屋咁样。於是呢你就报警啦。咁警察唔嚟。咁警察呢送咗几个社工嚟。社工呢就嚟到个现场呢就话呢几个爆格嘅呢係来自基层。佢哋呢本来就已经受到资本主义社会残酷剥削㗎啦。咁佢哋呢铤而走险呢有头无边个想做辣呢呢咁走嚟爆格你唔好彩啦。咁你唔好彩呀咁佢哋都喺你间屋嗰度都系食一啲嘢啫冇恶作剧啊。例如话你有隻狗有隻猫佢都喺度喺树帮佢哋撩住佢哋嚟玩啦即系你。啲塔利班入到去喀布尔都系去啲游乐场玩啦。喂佢冇啊将你隻狗啊系剥皮拆骨啊系整个狗肉煲啊又冇啊整隻猫啊攞嚟生汤嚟食啊。咁你啊既然你系一家业主咁呢家系咪你唯一嘅物业唔系系咪第几间第三间咁你另外仲有系咪仲有。咁不如咁啊你俾佢喺度住住先然后啊每个礼拜啊俾住啲福利金嘅一啲津贴佢佢话食啲杯面食得多呢嗰啲味精呢营养唔好。咁你考虑呢改善下佢个 menu, 係咪 提供人道援助。 提供呢人道援助同埋呢去超级市场买啲蔬菜等佢食系健康食品啦。即係王毅话俾布林肯听嘅嗰番说话就相当于咁啦。 我补充少少。 正如呢嗰啲左交话阿川上台呢如果阿川做多四年呢都一样会咁。 嗯。 即一样会呢撤军会搞到咁。呢个不可能嘅。 嗯。 正如蒋介石如果1949年冇离开大陆呢系唔会发生1958年嘅大跃进同埋饿死3000万 人。我补充啲啊头先你举个例子都好有趣啊。我补充一样嘢就系其实呢社工同嗰班著巢鸠占嗰班人呢係朋友嚟嘅。佢哋仲曾经呢喺个镜头面前合照影相。 係呀 咁我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系朋友佢哋而家咁唔掂点解你呢个社工唔傍水去提供人道援助你要叫个屋主或者个苦主提供人道援助俾呢班曾经。 所以呢啲怪卵嚟㗎。 曾经呢、這个占领过间屋嘅人呢 中国外长呢番系怪卵嚟嘅。怪卵点会出自外交部长之后呢即是因为他看不起你国务卿布林肯啊。唉这些说话呢本来呢如果川在这里噏都不敢噏。但是你这个白面书生呢布林肯跟他通电话呢他就讲。那你说你是美国是不是自己拿来衰啊 喂，你选阿拜登系咪自己攞嚟战啊？ 仲有啊，依通电话， 唔好讲阿拉斯加嗰次啊，系咪瞓足你十四分钟？ 系啊，布林肯要求通嘅、哦。你谂下，所以点解人哋睇唔起你啊？ 应约啊，我唔想打俾你噶，你打嚟扯噶咋？咁、于是咧，我话俾你听，哦，咁啊，咁你应该对塔利班没完咗啊？呢八卦咧，仲应过佢引述啊。呢啲美军母亲啊，吓嗰啲闹你拜登系嘛？ 系啊， 咁所以你哋自己用张选票选个咁嘅总统，咪抵你死咯？呢啲咁嘅现眼报啦，啱唔啱啊？ 嗯， 我哋纯粹系客观中立第三者啊， 咪咯，即系我哋举翻例子。当 初系话你搵人穿侵粉系嘛？边有侵粉啫？我哋啲上帝视角嚟噶嘛，啱唔啱啊？系嘛？用个常识话俾你听咧。你投呢班人，你投呢 team 人咧，你死梗噶嘛，系嘛？好啦，新闻之后再讲。咁啊，多谢啲网民咧，佢哋好记性啊，即系帮我手咧，就提喺呢个时间廊里边咧，提请翻呢个2021年1月7日，应该喺海外一个香港人叫做 Mokchit Y 啊，英文名叫 John。咁佢就話呢，針對我嗰時一個訊息呢，佢話我喺國會內被警察槍殺的女示威者 Ashley Babbitt 來自聖地牙哥，從軍14年品格良好，係Donald Trump 堅定支持者，被槍殺時並無攜帶武器。半年前在明尼蘇達州被槍殺的黑人所謂弗洛伊德，咁係一個直犯啦，有刑事記錄啦，包庇Babbitt 之死由 All Lives Matter 的平等角度一样惨烈，但是呢白左只容许 Black Lives Matter， 咁呢个叫做 Mock Chit Y， 唔系 shit 系 chit， 同埋一个叫 Jeffrey NGO 叫敖卓轩咧，就指明咧喺度人身攻击，咁啊唔知点解佢哋而家呢轮好静啊，咁仲有喺北美嗰啲，仲有呢啲。类似嘅呢啲咩？你喂啲网民，你话俾我听冇用啊！你知嘛？你话俾嗰啲咧牺牲咗嘅美军嘅亲属听，将呢啲咧当日系仇恨阿 Trump 同埋针对美国军人之死有轻视之意嘅呢啲咧嘅网址话翻晒俾呢啲咧美军嘅。不幸阵亡的美军，被袭击死的美军的母亲提，话俾佢哋听，在美国和北美洲有扎咁嘅人，是漠视你哋嘅生命。点解我要作咁嘅呼吁呢？因为啊，喺今年年初，当阿拜登啱啱赢咗，嗰、那个民主党众议院里边啊，一个叫 AOC， 有几个啲极左议员咧，就呼吁。要抵制那些曾经在 Donald Trump 做总统的时候，在华盛顿跟他做过助理，跟他在那个政府打过工的人，呼吁那些企业不要请他们。这个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记得啊，这些。 记不记得？ 记得。 半年后呢，不是香港一样有人呼吁，那些公务员一旦辞职，唔肯签宣誓书，就香港嘅其他嘅政府部门同埋公营机构啊、服务社啊、协会咧，唔好请佢哋。 喂，唔系唔肯签嗰啲啊，系正常辞职 吓，正常辞职都唔得。 你啲公营机构或者系 NGO 唔好请翻佢哋， 唔好请翻佢哋啊嘛， 系啊， 啱唔啱啊？ 嗯。 咁你记唔记得半年前咧，当拜登赢咗啊，呢、這个叫 AOC 啊，呢个极左啊吓嘅咁嘅众议员啊。同埋 Donald 啊，呢个奥巴马以前啊嘅一个秘书啊，佢哋整咗一个条连线，就叫人举报啊，四年来系喺川普政府曾经同佢哋打过工，同埋同佢哋助选嘅人，叫佢哋咧啊，成个华盛顿嗱，唔知系咪全个美国呢、這个可能难啲啊，即系以后唔好雇佣佢哋。 嗯， 咁而家特区政府一样，咁我请问你呢班咁嘅左交 ，OK？你是不是维护自由？ 和人权 呢班人很有问题、啊、 所以我就不会不记得的、啊、 我们记得就是我们在拜登当选之后没几耐已经讲过拜登当选发生什么事缅甸、 啊就是、 军政府政变、啊、香港发生什么事不重复了跟着北韩据闻已经重启核反应堆 今日宣布 是啦、 啊、又一巴 伊朗不用讲啦伊朗已经是已经话之理了已经是生产紧浓缩油啦。 哇你呢班嘢仲缩埋喺北美洲嗰处摁摁脚去食牛扒唔得。 嗯 是吗咁应该将华人社交媒体嗰啲呢将佢哋嘅言论呢择其精要呢是译返做英文话返俾嗰啲呢牺牲咗嘅美军列属听。 嗯 话呢你哋呢个国家里面有呢种人。啊、有咁嘅睇法喎、哦、係咪咁都幾得意喎啱啱 係呀 係咪 我諗 呢啲就學自學我好贊成阿林鄭月娥女士嗰句叫以其人之道就還治其人之身 嗯 唔好呢失憶或者扮失憶呢側側膊就咁算數 不過你講嗰啲左膠呢其實佢哋都係扮嘅啫因為佢哋係因人而異㗎嘛如果佢哋係真正嘅左翼呢、 嗯、 其實佢哋係應該一視同仁嘅。 咁、啊、我哋其實大半年就咁講㗎嘛係咪、 嗯、 喂你 Twitter 你唔可以話喂俾塔利班喺嗰度開户口日夜呢喺度大放厥詞但係呢係你個總統 Donald Trump 你封咗佢個帳號㗎嘛係咪呀嗰係你總統嚟㗎嘛係咪呀你點唔鍾意佢都好喂大佬佢衰過塔利班呢是吗 嗯 ,Donald Trump 会下令呢美国的女性呢是不准接受大学教育呢 ?Donald Trump 的共和党有下令通奸的是要用石头钉死吗偷嘢要斩首吗那为什么 Twitter 那些这样的大亨老细是要被塔利班开账户就 Donald Trump 呢是被他封呢 嗯 是吗嗱呢句呢呢个问题呢你永远都不能逃避。一定要企喺度答。我而家咧，我《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全部喺度鬧拜登，你鬧咩啫？你有資格咩？ 你捧佢上去， 啱唔啱啊？唔係捧佢上去唔緊要，係用一種不公正嘅同埋不光彩嘅方式咧去捧啊。 嗯， 你知唔知啊？報紙咧嘅社論係容許有立場嘅。 嗯， 社論啊，但係咧呢個社論嘅立場咧，你不能夠去侵蝕新聞。報道事實的原則是不是 嗯。 这些呢本来是不是把尺你報道事實那把尺一定要一樣 等於紐約那個市長科莫那單嘢，我們都講過啦是不 是 他現在辭職去逃避那個調查 了。是 啊、但是你見到很多左翼的媒體荷里活成個明星那個集團、啊、沒有人去出來。 指證這個科莫。 是啊。 鬧科莫。 沒有啊。 那維恩斯坦呢 坐了那個就话当时 我低温开始呢个监制维恩斯坦咧，我都闻到一阵味。我呢个必定佢会成为政治工具。我唔系话佢冇犯啊， 嗯， 啱唔啱啊？ 嗯， 吓、啊、你一定要一视同仁，一定要平等，同埋你要认识到呢种咁嘅 campaign 系孤证。如果系冇第三呢、这个第三者嘅证据， 嗯， 你要咧非常之小心谨慎去处理， 嗯， 啱唔啱啊？尤其呢啲咧，男女咧，强奸啊、迷奸啊，系嘛？呢啲咧半推半就啊，吓当时发生咩事啊，系好复杂嘅审死官啊。 咪有冇？ 当然呢啲咁嘅性侵犯系好普遍。 嗯， 啊呢、這个咧一定要咧去抗拒，但系咧不能够咁矫枉过正，系咪？ 嗯， 如果我提出一种咁嘅警醒或者叫平衡嘅时候，就唔系叫做咧男权主义者。是理性主义者是吗 嗯即是等于如果是尊重女权的无论那个是女运动员定是女示威者涉嫌遭受到一些性侵犯的时候你官员啊特首啊那些应该都出来 特首啊出来 话啦为什么是女运动员 就是 未报警就出来讲但是女示威者或者其他这些投诉呢就一句说话都不出。咁究竟系咪保护女权 呢你睇呢两年啊、嗯、你话呢啲社交媒体网络去散播呢啲极端嘅情绪你话几犀利。全靠有个光明顶喺度呢 就告诉你什么叫持平，什么叫理性。 我们就不会失忆啦。 不失忆。 亦都是个立场啊，由叙利亚难民开始企到而家都冇喐过。 这些咁嘅喺北美呢啲咁嘅黄皮肤嘅左交咧，嗰阵时加把口入嚟啦，系嘛？面目狰狞，加两钱肉紧啊，啱唔啱？ 你都讲过啦， 然后闹香港， 你闹 Donald Trump 系好型噶嘛？喺美国， 好型， 喺纽约嗰啲coffee shop 啊。嗰啲就 一早踢爆佢呢種民族自卑感㗎啦，佢邊係識鬼咩？咩叫 new liberalism？ 咩叫 classical liberalism？ 新自由主義？ 點解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 係理應用大草大 capital C？ 識鬼咩？但我哋呢度唔係俾 lecture 嘛，係嘛？我唔通同你由頭細說咩？係嘛？種族主義呢樣嘢，尤其係亞裔華人啊。在西方国家的种族主义我最有研究我讲了80年代中期我在英国政府外交部海外发展部是专门教那些外派去亚洲国家做志愿工作者的白人英国人什么叫做潜意识的种族主义你去到之后你做过什么事或者什么你以为 harmless 其实你已经是 racist 喂，这些东西我有份发明的喂，那個 textbook 我有份寫的時為1988年你香港的左膠學者入緊尿片是吧識條鐵嗎你Racism as an ideology 我們那時在80年代在英國這些理論是我們那一代在英國發明你現在執兩條毛在這裡是吧當零件然後反轉頭教訓回我是吧有咩资格？ 所以咪有时会炒车咯，系嘛？ 系嘛？嗰个机构叫 Voluntary Service Organization， 系 under Overseas Development， 系咪？系 funded by the Foreign Office。我不敢怕讲，我八九年已经喺嗰度咧，有份教，同埋咧带一班英国人咧系出去。是一个 weekend, 在一个 camp 那里由头开始跟他洗脑。即是有一套有一个 menu。 是啊。 初坐低个个都说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我有一套心理的方式是一步步是有洗到你认有使到你认你是 racist。这些我发明的嘛有份。是不是所以我今天回来看到这班今天毛都未出齐的汗。东施效颦啊，执住啲咁嘅口水尾喺度扮权威，一啲喺香港，一啲喺北美，咁啊，你今日即刻啊，装聋作哑咯，系咪？系嘛？其实真系唔关拜登嘅事，其实拜登本身唔系咁左交，鬼唔知咩，系嘛？连呢个 Harris 都唔系，但系佢后边有一扎，即系好似嗰啲船啊，嗰啲游艇啊。游艇主义就咁架船啦，嗰只船壳本身咧系意大利出产，但系你到海嗰度污糟啊，咪有嗰啲微生物同啲蚝壳附咗入去，攀附喺上边嗰度生，咁只船行出嚟咪好似个船底好污糟咯。其实拜登正过一边啦，你睇佢个仔嗰段录音带啊，去揶揄香港啊某个前局长啊，系嘛，话佢系中国间谍啊，嗰种语气啊充满蔑视同种族。主义嘛，所以拜登啊，点会系一个内心系一个平等主义者啊？啱唔啱？我哋呢一睇就知啦。不过好多人跟住揾食，咁佢亦都要收割啲选票涌咗佢入去，系咪啊？所以跟住 Black Lives Matter BLM 就涌系话话要佢内阁。 冇啊！你见到拜登 加多几个彩，你都傻啦。 拜登都冇派 位。呢样啱噶，呢样啱，所以佢唔系傻嘅，啱唔啱？所以由头到尾我认为拜登冇乜责任啊。佢就算系老人痴呆，喂，你叫佢做总统，喂，我啊，如果我系老人痴呆，或者我而家见佢护老院喺度流紧口水，几个姐姐喺度叫喂紧我食饭，但而家又喂老杰，哇，中央叫你做特首，系啊，做唔做啊？做啊，我都做啦，我话知你香港死啊，啱唔啱啊？上面叫我啊，老人痴呆啊，20年后啊，陶杰出嚟做特首，我一定做。我话知你香港死 ，OK 系嘛？因为我顾住我自己。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咁呢度咧就要补充翻少少，我头先所指嘅咧就喺出边啊，香港啲不务正业嗰啲伪学者啫吓、啊，我唔系指嗰啲咧从事政治方面嘅嗰啲咧啊年轻人啊，佢哋要喺美国咧揾边啲人去支持佢哋嗰个政治诉求，呢、這个应该分开嚟到，因为嗰个系政治系嘛，喺、政治上咧你要达到目的咧，你要越多朋友越好，但我呢度咧。我哋光明顶唔系从政噶嘛，系嘛？要分开啊嘛，系嘛？ 咁而家阿富汗咧， 所以唔好俾人分化挑拨啊！所以我不嬲都话，你身为香港人，你而家你去到英国，如果英国政府话要收容阿富汗难民，你千祈唔好反对。我话俾你听，不过当然视乎你喺咩区啦。 唔系啊，我见到喺网络上边开始有啲人喺度讲紧咧，英国多咗阿富汗难民啊，跟住又点点点啊， 嗰啲你小心、啊。嗰啲未必系黄丝，我唔信嗰啲人蠢到咁交关，你知啦。可能有人扮咯。 系啊，亦都要小心呢啲言论。如果喺英国咧，呢啲言论已经系 racist。 你睇睇嗰个户口系 racist 噶，唔得噶， 唔得噶，真系 唔得噶。就因为2015年嗰啲叙利亚、伊拉克嗰啲难民啊，我系支持啊，系要收容噶。不过系叫做第一收容港。收容咗之后呢就同麦理浩嗰陣时收容越南船民嘅政策一样。麦理浩系 liberal。结果呢系分批将呢啲船民呢系迁徙到去其他国家。所以嗰陣时麦克尔夫人同埋欧盟呢系收容呢个叙利亚难民呢应该有个年限。譬如话呢3年。然后一定要用你嘅影响力叫海湾国家，因为佢哋个个出游全部有钱。杜拜、多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系 OK。 点解佢哋唔收？ 接收翻你哋同文同种同宗教嘅人翻去，而唔系叫佢哋冰天雪地疏散去呢个叫瑞典、芬兰咧，系无法融入、无法适应。啱唔啱啊？ 系啊，我哋讲过啦。 啱唔啱啊？ 唔系咁，土耳其其实佢都收容。 系啊， 不过嗱。你要知道啲难民系唔想留喺土耳其。 系啊， 我讲过嗰、个六岁嗰、那个喺沙滩嗰、那个， 话边个想唔想、啊？ 个阿爸已经到咗土耳其噶啦。 喂，呢、這个佢两害相权。咪你而家好多 BNAO 去英国，你个好想咩？系咪有得拣，梗系唔想啦，啱唔啱啊？但系嗰个处境啊，我讲、你要命啊，系定系要拣饮择食咧？系嘛？即系呢个咧系。所以一定要用理性去讲，所以我夠膽喺呢度啊，光明顶咧十几年系绝对经得起时间考验。讲咗俾你听啦，六七年前已经话啦，必定排华呢个西方系咪？嗰时几威啊！啲人出去，中国人出到去，哇！去到呢个 LV 啊、Gucci 啊、成队呢啲咧鬼佬咧吓经理咧， 仲有 出嚟啊 嗰啲。 招呼我话你觉得好过瘾咩？话必定排 嗰啲企业咧，仲着晒同一款嘅衫、T 恤，拎同一款嘅线啊，成队兵咁样戴埋啲红色嘅帽咧，就操到去法国啊，因为一间厂去啊嘛， 成间厂去喺街嗰度跳舞， 跳到大妈舞， 跳大妈舞，人哋唔出声 喺协和广场跳， 唔系等于好锯你啊！做人要自知之明啊！出嚟行嘅挑通眼眉啊，眼观四面就耳听八方。面就人哋俾啊，假就永远自己丢。系咪？我其实呢啲上一代老人家， 嗱以前咧，即系中学时代啲老师教你第时入到大学。你啲品行或者你啲行为咧，你要注意，因为你读完四年就拍拍啰柚噶啦。 系啊， 但系你啲师弟师妹仲读紧， 冇错啦。 跟住仲有你嘅中学嘅后边嗰啲同学要入去噶。 咁又点咧？ 咁点啊？如果你自己做得唔好嘅话，唔系你嘅问题。 系啊， 你会累到后边啲师弟师妹。 中国人有一个喺呢方面咧一个基因嘅缺陷，系永远短视同自私。 系， 佢只系谂住自己。同埋我自己毕业呢届，出到去我起身掂唔掂，后边嗰啲入嚟话知你死人。但系中国人咧，偏偏平时咧系讲好多集体啊、国家啊、民族讲啫， 系 系嘛， 讲啊嘛 ，practice 系完全同佢哋讲嘅咧系相反的。系嘛？喂，你要想要喺出边加强中国人嘅形象，你买层 樓你就唔好喺對住條馬路嗰度晾衫蒸鹹魚啦，啱唔啱啊？係嘛？ 或者平時一啲行為就 唔好唔好嘈喧巴閉咁大聲，呢啲 唔好咁財大氣粗啊！ 呢啲已經係幼稚園程度，啲幼稚園教你噶嘛，低班係嘛？ 嗯， 要安靜啊，要咧有手尾，去完洗手間咧係要沖廁。瞓觉前咧，将对拖鞋仔咧喺个床边嗰度排好，有几多个中国人到咗大咗，特系发咗达会做呢啲嘢。结果咧，全部涌晒出去，你得到会乜嘢？吓、啊，你得到系乜？所以我哋啲平时啊，真系后边唔系话你听落好似轻轻松，有非常之强大嘅民史节基础吓、啊。例如啊，阿爆你个 patron。啊！ 冇咁讲，冇咁讲。 本人就嚟适当时候亦都有，系嘛？呢个后边啊，个 engine room 系乜嘢？啊，因为平时咧啲殖民地教育开始咧轻视文科，结果而家有班人出嚟扮嘢咧，就喺度点住喺度讲，系嘛？讲呢科嘅人咧就全部选拜登，结果全部炒车塔桥。你等若干时候真正高人出嚟啊！好啦，听晚十一点。